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聚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理性的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么在开启今天话题之前，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11月6号开始报名，共开考9个学科。北京语言大学成立语言学系，培养具有完备现代语言学知识结构的专门人才。本市中学校企合作开发学农实践课程，未来将会面向全校开设。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9年北京市第一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会在11月6号开始网上报名，并且持续到12号。此次考试将于2019年1月9号到11号进行，共开考9个学科。具有本市户籍或本市学籍的2017级普通高中在校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以及社会类考生都可以参加合格性考试。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考生可以报考9个学科，但已考试合格科目不能够再报考。据了解，从2017级高一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都要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考。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29号成立。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丽表示，随着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中国语言学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符合汉语实际的创新型理论体系，同时也开始注重培养具有完备现代语言学知识结构的语言学专门人才。语言学家陆简明表示，新生的语言学系要对发展方向、主攻方向进行认真的研究，要广泛听取国内外各方面同仁的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以做好建系和系的学科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本市2015年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教育实践活动，其中六盘山高原有机亚麻籽油课程显得有些特殊。29号，该课程的成果发布会在65中学举行。据了解，该课程由65中、101中学、上地实验学校以及2家企业共同开发。课程融合了生物、地理、历史、物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还融入了对学生的职业体验教育。据了解，目前学校初一、初二两个年级都已经在基地进行了课程体验，未来学校将把该课程引入校内，面向全校开设选修课，成为学校综合课程的一部分。奥数热退场之后，少儿编程班开始变得火热。去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当中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这个政策让很多家长知晓并了解到了少儿编程，该不该让孩子学编程，也成为了让很多家长纠结的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未来社会不懂编程就如同文盲一样， 也有人认为过早学习反而会增加孩子的负担。编程教育适合每个孩子吗？技术平民化下，编程教育到底要教什么？少儿编程火热，家长应该警惕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特别为大家选择了这首程序员的歌曲啊，歌词当中唱到深夜两点半还在敲着键盘，恐怕这就是未来很多的程序员码农们的生活。但是即便这样的工作显得非常的辛苦，依然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孩子们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最近几年我们会看到少儿编程的相关的培训呢，应该说也是逐渐的火热起来了。那么如何理性的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和您共同来关注讨论，来为大家介绍。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张爽。张教授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五中编程课的负责老师蔡嘉宾老师。蔡老师你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呢，蔡老师今天还带来了我们的同学，也是北京五中高二年级的刘一航同学。一航你好。 大家好。 在这个少儿编程班变得火热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大的背景，其实就是去年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一个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样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当中呢提到，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的相关课程，而且是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蔡老师，从咱们这个中学层面上面来讲啊，因为您是这个编程课的相关的这个负责老师啊，目前咱们这个学校在这个相关的信息科学方面的课程都有一些什么样课程内容的安排？参与相关课程学习的学生大概有多少？ 我们学校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学科，所以在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小学，不可能会有单独一门这人工智能这么一门学科，而我们是把它拆成几个部分。首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编程是它的非常基础的一门学科。在我们平常的课标要求的信息技术课里边，我们也会把编程带入到我们的信息技术课之内，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全校的学生都会有参与基础的编程课的学习。除了基础课的学习之后，我们在每周会有一次选修课，选修课的内容会有手机应用的开发，还有第二类课程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机器人课。 哪些学生会对这些课程更感兴趣？ 我们这边对这些课程感兴趣的学生一般都是喜欢计算机，有了好多男生喜欢打游戏的，一般都会很热衷于报这些课程，包括喜欢一些高科技产品，每天就会看有什么新的硬件发布，新的手机发布的，这些学生会来参与到这些课程当中。 一航就是其中之一对吗？ 对，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方面的内容？ 小学生不都是什么爱玩游戏，然后是我也爱玩游戏啊，然后我看这个游戏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不了解其中的原理，它在我面前它就是一个黑盒，那我就想办法去了解它，我就把它拆开了揉碎了，那我就去了解信息学，我去研究这个游戏是怎么做成的，那我就想方设法自己写游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学会了编程。 哦，是这样。张教授您看，我们应该是会有这个共同语言，就是我们会用程序，但是咱不会写。 对，确实 是吧。您对这个编程有了解多少？ 说实话，这个确实跟你有共同语言，我确实不会写，我只是在使用，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有非常深刻的感知，就是我们确实已经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了。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对我们的挑战，它不是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种行为方式，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介质在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发布这样的一个文件，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来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同时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这样的课程，其实是真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像我们了解到，从2010年开始，英国、美国、新加坡还有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都在制定相关的政策，让编程这样一个课程进入中小学成为必修课程，有专项的这个资金和投入来支持他们，或者在考试评价方面有一些倾斜，其实都是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变化。 是的，之前呢我们做过这个相关的采访，问过学生，问过家长，对于这个编程教育大家了解多少，或者是问很多的家长有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学这个编程的课程。我们呢一起来听听之前我们做的一些个采访内容。 没听说过，这太深奥了。 我觉得用处不大吧。 我们家小孩可能小时候学过那个乐高，乐高的后期会有一些类似于跟电脑联机，会有一个编程的一些设计，对小孩子可能这些学数学啊、物理啊、化学，提前接触这样的知识，对他们还是会有帮助的。 太小了，就小孩子还是玩一下吧。我们小时候也是玩过来的嘛。 怎么说，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些班上的有太多的意义没有，感觉培训好像就是一个产业，大家都被推着走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小孩子的思维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吧，可以看透他的思维，互联网的发展也比较快嘛。 我觉得孩子喜欢就可以啊。 那么冷，编程又是什么？ 感觉很神奇。 就是初步接触过一点编程，就是我其实我觉得编程这个东西就是挺锻炼脑子的，就让自己的脑子灵活起来，就是生活上还有学习上我觉得都能应用起来。 最近这几年我们说这个，特别是国务院印发的这个相关的文件之后呢，相关的这个培训机构其实他们是最早行动起来的。我手头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今年八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国少儿编程教育目前渗透率1%，其实还比较少。如果按照每人每年消费6000块钱计算呢，少儿编程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0亿左右，而去年就有20家少儿编程培训机构获得了融资，其中有最高的融资达到了3亿元，这是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张教授，你有没有发现，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现在这个相关的编程教育或者是编程培训啊，有没有点当年奥数热的那个意思？ 正朝着那个方向去发展。不可否认哈，接触这个学确实可以帮助孩子去建立一种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作为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哈，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写编码，如何去与计算机对话，这也是一种能力。同时呢，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孩子去主动的探究，去创造，我想对他这方面的学习品质一定是有提升的。这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一航，你是从初三开始接触的？ 初三 是吧？那么现在是高中2年级， 对， 有3年的时间了。学习这个3年，你觉得对于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觉得主要是锻炼了我自己的逻辑思维，然后提高了我自己独立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学习相关知识的一个能力。我学到很多，首先就是如何用一个专业的工具去完成一件作品。我们说程序的，可能对于其他职业就是画或者什么音乐之类，我们自己的作品，这个技能肯定是学到了。其次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去用编程的方法去思考， 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法， 对， 是吧？那么具体到这个少儿编程教育，适不适合每一个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更适合学习这个相关的学科，蔡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哪些孩子更适应更适合这个学科呢？我们不太好想，我们不如反过来看，到底哪些孩子或者说学的好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在我这边观察的话，一般我们这边学的好的孩子，首先他的数学都不会很差，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都会很强。其次呢，我们这些孩子学的好的话，他还会需要有很强的探究能力和他的创新能力，这两个能力都会对孩子有一些要求的。像我们编程课的话，其实是属于大学先修课程，那教授的方法也会和大学类似，那老师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嘛，所以会要求孩子要有很强的自己的学习的能力。如果说只听老师上课的话，其实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的，还是要靠自己回家去研究，去努力的学习。 这是在您这个班上面学习的这些孩子们他自己共同的特质。如果要从年龄上面来划分呢，大概多大的孩子可以学这个东西？ 我觉得初二左右吧。 初二左右 开始，小学的话实在是太早了， 是吧？ 实在是太早了。 张教授，如果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研究这个角度，多大孩子的这个脑力，他可以适合去学这些东西？ 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年龄段，它可以表现的形态不一样。那比如说编程教育哈，那真正的编程，可能真的是要写代码，要创造一些东西的这样的，可能真的要到初中以后、初二以后，他才更可能。那么幼儿这个阶段，你可能更多的是要从他的思维模式他的兴趣培养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可能给他一些引导，这样更合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在经常在孩子知识的广度上做文章，但忽视了深度。就是我们什么流行什么，我们就要给孩子什么，但是我们忽视了孩子并不是容器，他们是自主学习能力的，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的，这样的人他们的主体性非常重要。我们 只是非常关注什么流行给孩子什么，但是忘了孩子在学习和认知的过程里面，他们通过自主建构，通过兴趣的生成，他们得到了什么。其实这个深度挖掘更重要，而不仅仅是一个像拼盘一样装容器一样给他。 当然大家对于现在这种情况呢，也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看法。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啊，赵钦，他说我们这一代呢要会这个 Word PPT， 说孩子们这一代呢就得要懂得编程啊，说这是智能时代工作和生活的必须的技能，作为家长我应该要给他这个机会，这是一种观点。另外呢，这位微信网友统统说，提升升学竞争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必备技能，提升孩子的创造力等等等等，说这个编程在种种期待的裹挟之下，成功就分得了家长钱包里的一杯羹。虽然许多家长不了解说这个现在孩子的这个少儿编程究竟学什么，学的究竟有没有用，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至少学学没坏处。这是代表了很多家长共同的这种看法。我们在这儿呢也有一段录音，是原来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他对于这个少儿编程教育他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如果一个未来的孩子他不会编程，他就失去了和机器世界交互的这样一个能力，他就失去了去创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在十年之后不会编程的孩子可能就像现在不会英语的孩子一样的让人焦虑。其实会编程的孩子，相反不会沉溺于网络。为什么呢？他有了上帝视角，他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编出来的了，他就不会再被游戏去消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儿子大概学了四课的编程之后，有一天他编了一个小游戏，然后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打。后来我就发现我总是输，总是输，我就特别不服气啊！我心说，只是简单的一个上下键和一个发射，左右手配合，我怎么能每次都比你慢呢？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它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编程，后来发现它的代码当中呢，它把我的起始的分数设成了-50分，给自己设成了0分，我当然一直在输了。好，你想一想，其实这样的孩子，他对未来来说，他就在创造规则。你能想象你的孩子完全只能够享受永远失败的这个结果，而不能去底层去改一个代码吗？因为美国的儿童编程呢，相应来说是比较走在前面的。我提一个问题，你知道美国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是哪个吗？一般人会说是慕课吗？我要告诉你，其实美国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是 Scratch， 就是一个儿童学编程的引擎。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就是国外的相关的这个编程课程的这个教育应该是走在咱们国家前面了。刚才张教授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个其他国家在中小学课程当中开设相关课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像他所讲的，就是我听起来感觉有点害怕。我感觉就是如果你不会这门技术，你未来有可能就要被别人所统治了。甚至呢有些家长还说，每一个时代人都应该要学这一个时代的一个基础知识。未来如果不懂编程就如同文盲一样。张教授对于有些家长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我觉得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其实教育要完成的使命其实是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变化，它是有一些核心精神的。我们要培养正直的公民，要培养善良的人，要培养有用的人。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命题里面，只是在它的介质，就是媒介在发生变化，可能在传统的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张泉灵老师讲要呼唤起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信息素养、科学精神这样的一种培养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可能我们不会到达说未来社会如果你不会编程，我觉得你只要能使用，我相信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是非常亲民的，人们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就可以了，不是你一定要去写这个产品。 但是有些家长他们会想说，这个通过这样的学习提升自己孩子的脑力水平啊，提升他们的这种思维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如果说从教育学的这个角度出发，这个学科的学习是不是对每个孩子包括他的学习策略、逻辑思考能力真的会有那么大的这种提升的作用？ 我想这个编程教育它一定会起到作用，刚才您提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这样创作能力，但是并不是只有编程教育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流行这个学科，我们就认为这个学科可以席卷一切。其实有很多学科它一直在承担这样的使命，我们只要把这样的使命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传递的方式 要发生变革，这样才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的主动性、他的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方式更有助于去养成学生的探究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控制式的方式。控制式的方式就是我让你学什么你就必须学什么，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在所有学科都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不利于孩子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并不是某一个学科一定指向创新精神，其他没有。 我们从现在这些个编程班火热的这个现象，我们不得不说到现在的家长对于现在教育的这种焦虑，还有就是这种起跑线的这种思维。这种焦虑还有这种思维根源在什么地方？ 当代社会教育之用被无限放大，就是教育有什么用啊？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讲，其实我们讲教育的这个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本身是中性的概念，但是因为这些个用被无限放大了，它才变成一个我们要去批评它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哈。我突然您刚才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是我女儿的数学老师给我讲的。她说她遇到一个家长哈，夫妻两个都是985的博士毕业，很厉害，但是孩子可能在数学的学习上一开始没有那么开窍。两个人非常的焦虑，然后每天就因为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学的数学作业，每天要写到半夜，然后给他出很多很多的额外的题目，然后觉得孩子很不开窍，然后家长就非常的焦虑，导致这个孩子后来因为讨厌数学学科开始讨厌整个学校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放大了您刚才谈到的家长的这种教育的焦虑。其实教育它除了这种用之外，它对于个体的成长，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丰盈，对于人类心灵的解放是更重要。它是一个本体的价值，用反而是衍生价值。但是因为我们放大了这个用，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你通过教育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你考什么样的大学，获得什么样的职业。我们所以说教育被异化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力量在驱动着家长不停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种思路本身是有问题的。 就是教育功利化了。这个问题我们问问一行吧。你学习这个动机和导向是什么啊？是兴趣为动机，还是我们大家都能想到的以未来升学考试为动机的？ 我是以兴趣为动机，因为我将来打算学习就是信息安全方面的专业。 问一下蔡老师，像这些孩子们学习这个学科对于他们未来升学有没有帮助，有没有作用？ 还是确实是有作用的。像信息这边会有一个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那如果你在联赛上获得了一定的一等奖或者二等奖的话，那无论是你从初中高中或者是高中升大学，学校都会给你有降分的优惠。 当然我们说了，我们也不能够说鄙视那些以升学为导向做这个相关选择的家长，因为升学的压力每个人都有，尤其对于家长来讲输不起，所以他们是必须要给孩子未来的人生做好这个相应的规划的。那么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的背景之下，怎么给孩子做好这个相应的规划，不要给他们身上加上这么多的这个砝码，方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借用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他说要认识你自己。我想借用他的话的意思是说，想请家长去回到你的孩子自己身上。像刚才我们从一行身上其实看到了他因为这样的兴趣，他的成就体验，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所以他非常投入，他非常主动想去学。我想蔡老师不让他去学，他一定会去想学。那么我们的家长其实要充分的去研究自己的孩子，这种研究不是我只要花了钱给你报班，给了你学习的机会就算支持你了，而是真正的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尊重他的想法，他对于未来的规划，给他时间也给他空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才是符合儿童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教育活动。 孩子除了在家之外，那更多的就是在这个学校了。那么在这个学校层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学校应该要担什么样的这种责任，他要有什么样的这种义务呢？ 作为学校来讲，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和课程设置者来讲，他们首先要意识到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且我知道起码以北京来说，其实很多学校的这种科学教育的基础还是挺好的，也是有这样传统的。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刚刚发布人工智能的规划我们才要开始去布局，不是这样。它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有基础了。那么未来的发展很有可能啊，一些课程可能要在选修课程里面要加大量，可能会有部分课程进入必修课程的序列，可能在这个社团建设上更可能要 聘请更好的师资啊，提高这样的一个专业素养，就像刚才蔡老师说的一样，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去知道它是什么，这点很重要。然后我想学校还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评价的导向，并不是说还是以非常传统的知识的那种打分的方式去评价孩子的这种创新能力和创新素养，而是要适合这门学科啊，给他们充分创造的空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培育，然后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成长。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三位嘉宾我们探讨到这里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谢谢。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弱高压影响，污染扩散条件持续比较有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听众朋友，最近呢，北京市区环保公安和城管联合区乡镇的环保力量在朝阳区开展点穴式执法和流域执法，从环境质量入手，按图索骥把脉问诊，积极查找环境问题。记者跟随联合执法队伍来到了朝阳区王四营乡的五方天雅汽配城，这里紧挨着大柳树沟，执法队员对五方天雅汽配城的排污井进行了取样，将根据污水采样的检测结果再行处理。执法队员现场还发现大柳树沟有一处截污管道的污水没有进入管网，而是直排入河道，执法队员及时请北排集团做进一步的维修整改处理。紧接着联合执法组在王四营白鹿司农机仓库发现了环城汽车公司的调漆间没有安装净化设施，执法队员将这项违法行为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联合执法行动按照汽水共治全面覆盖的原则，在以往点穴执法和流域执法的基础上，将大气和水环境执法相结合，摸清影响环境质量的原因，促进属地政府落实环境管理职责，推动区域空气质量与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截至目前，联合执法组共检查发现各类环境问题点位52个，问题检出率为54.7%，拟移交公安机关1起，拟由属地清理取缔涉污散乱污企业5家，主要涉及部分单位扬尘管控不到位、餐饮油烟净化器不正常运行、微废储存管理不规范、河道垃圾漂浮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等问题。下一步，按照工作安排，环保部门将继续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点穴和流域执法， 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协助属地政府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属地政府有效落实环境管理职责，解决重点区域问题。好，以上为您播报的就是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